咁諗返其中一段呢就突然间笑起上嚟囉，所以就。咁首先即係讲少少点解突然间要讲呢、這个即係校园青春嘅嘢呢。 你抹返大对眼，你而家对眼咪住呢个样呢，无尽嘅咸湿喺当中啊。 好冲淡呢啲啦，今日我哋有谁冠名啊，打嚟1872388或者 Facebook IG 搵骚动音乐呢，咁就可以即係将你嘅一啲经历啊，一啲古仔呢同我哋分享下啦。 好想听下你哋嘅校园爱情故事系点样 的。又或者你话唔系嘅，今年拜年突然间遇到啲好古怪嘅嘢咁样都可以嘅，系啦，诸如此类都得啦咁。 系啦，好心急想听你哋嘅故事啊，因为波城呢个咧莫名其妙令我有啲心唔安乐啊。我想听啲会令我安乐嘅故事。 首先咧，点解无端端问你即系校园爱情故事咧？因为啱啱呢几日喺度追好多唔同嘅动画啦。咁咧追咗有一套咧叫做《崛与宫川》，咁咧就系、是、即系日本一啲比较即系浪漫爱情啊、青春类型嘅校园嘅嘢啦。咁喺初头睇嘅时候觉得冇乜特别嘅，应该不过陪 friend 睇下咁咯。但系睇下里边嘅情节咧，虽然系比较老土一啲。典型会发生，举个例，即系男女主角本身学校咧，个女仔咧就系嗰啲万人迷啦，系啦，好受欢迎嘅。个男仔咧就系好沉郁嘅，大家都唔敢同佢拍 project 啊嗰啲人嚟嘅。 Okay. 但系原来放咗学之后，两个人咧就完全截然不同嘅性格。嗰个男仔平时好沉郁啊，抌晒头发落嚟戴眼镜，跟住夏天都着冬天嘅衫咧，系因为佢全身有纹身啦，同埋钉咗好多耳窿，即系私底下嘅佢其实嘅衣着啊系比较破格一啲啦，造型系比较劲啲嘅，所以翻学校咧就好淳朴啦。而嗰个女仔调翻转啦，其实一放学嘅时候，大家以为佢即刻走咧就应该系约会唔同嘅男仔啦，但其实因为佢喺屋企要照顾自己细佬，所以佢一放学之后其实唔再系嗰个好参嘅女仔，而翻到屋企咧其实同一个典型家庭主妇冇分别， 就变得好婆素， 系 阿妈 扎起个头发啦，跟住之后就出去买餸啊，接细佬放学嗰啲咁样。 咁呢两个人好啱拍拖啊， 系啦，即系个感觉好似系啊，好有对比咁样样啦，系啦。咁但系佢哋当中发生点样 connect 到咧，就系嗰个细佬啦，即系阿女主角嘅细佬。 系 咁就喺公园玩嘅时候就唔知点样撞到嗰个男主角，咁然后就同佢一齐翻咗屋企，即系送个小朋友翻屋企。咁又系典型个女主角屋企咧，就因为自己一脚踢晒，即系阿爸阿妈又唔喺屋企嗰啲咁，咁所以咧就会变成咗好似一对父母加个细路嘅一个咁嘅关系存在住，系啦，咁又系嗰啲剧情嘅，一开始就陪下细路，跟住就上一齐做功课啊，跟住有时细路唔喺度，得翻一男一女喺度，咁大家就睇电视睇鬼片啊。 咁佢哋有冇一开始互相睇对方唔顺眼啊？之后慢慢就喺呢个相处当中发现咗对方嘅优点啊，嗰啲。 好似 skip 咗呢一个嘅，好彩系啦，冇呢一下。 咁老土咁都好啲。 系啦，咁系啊，但系就系嗰啲日久生情嗰啲咁样， 系 OK 啊。 系啦，咁喺学校里边，大家亦都唔相信，觉得佢哋即系美女与野兽嘅配对嚟嘅咁。咁所以一路睇嘅时候，慢慢会觉得，哇！我谂翻以前啊，咁 谂 翻以前读书嗰啲男女之间嗰啲，你追我，我追你啊，我中唔中意你，你中唔中意我嗰啲咁样咧？ 你应该净系会谂起你阿妈对你悉心嘅照顾啫，系嘛？ 同埋我对女同学嘅悉心啦， 悉心系照顾， 我嘅悉心起嘅，好似成系咁啊！我头先即系点解会笑得咁衰？我谂翻起其中一个女仔，嗰阵呢个好有印象嘅女同学，隔篱班嘅小学。 小学嘅时候你已经图谋不轨， 你要知道我中学系男校，中一至中五都冇女人出现咁滞噶，去到中六即系 join school 先有噶，所以基本上嗰五年咧真空咗系冇女人咁样。 我终于明白点解你而家咁渴求女性啦，因为你有五年嘅真空期， 被偷咗的那五年 啊，以至于将啲 quota 摆晒落而家用啊，真系。 咁嗰个小学隔篱班嘅女仔，系高瘦嘅，白雪雪嘅咁。嗰阵时喺小学嚟讲，佢已经好高噶啦，所以排队排最尾。咁我仲记得佢个名嘅，咁跟住 我唔会俾你讲， 系我都唔谂住，我真系唔好讲啦。咁我嗰时就中意咗呢一个女仔啦，我记得好似系因为大家都代表班咧去参加嗰啲运动会，大家同一即系代表学校去跑田径，咁所以好多机会见到啦，亦都有玩学校嘅跨系咪嗰个叫咩？我吹木桶笛啊，好似。即系玩校仔音乐节，我唔知嗰对嘢叫咩啦，因为有木桶笛啊，有口琴啊嗰啲咁样样，口风琴啊嗰啲嘅。咁我女仔又系喺嗰个 team 里边，咁所以成日都会见到。咁佢嗰啲开朗型嘅女仔嚟。咁我中意佢嘅时候咧，我都因为唔知道对方点样谂啊，所以嗰阵时嗰啲青春位就系揾佢隔篱个好姊妹咧入手啦。 真系巧唔怕旧啊！无论几多岁咧，啲人都系做呢啲嘢嘅，真系。 咁细个嘛嗰时， 咁你打听到啲乜嘢咧？ 系啊，就喺就同佢身边嗰个姊妹咧就好 friend， 然后就成日都问：哇，我好中意个女仔啊！其实， 哇，你都好大胆、啊。 其实你知唔知佢对我系点样样噶？系啦，跟住个嗰啲好姊妹，得帮你问下啦，咁 救命！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系小息嘅时候，佢静鸡鸡入我啦，就去唔知楼梯边冇乜人嘅地方，然后就同我讲啦，佢话我闻到啦，佢系中意你嘅咁。 吓、啊，喂，得、哦、好消息、哦， 系啦，得到一个好消息， 系啦， 系啊。但系 咁就即刻要主动啲出击啦，系咪啊？ 但系咧，我得到呢一个消息，同我中意佢咧，其实我隔咗一段非常之长嘅时间。 系 当我知道佢中意我嘅时候咧，其实嗰一刻咧，我已经等到咧对呢个女仔冇感觉啦。 我去死啦！ 我真系等咗，即系因为等咗好耐啊。中间揾佢个姊妹，哇，帮我白下啦，咁样佢又唔知道，佢又冇讲，我问唔到，即系中间搞咗一段好长嘅时间，等到我自己都冇耐性，同觉得，唉，算啦，个女仔应该唔中意我噶啦。 你申请高屋啊，下下地都要排五年八年队啦。你而家问一个女仔中唔中意你，谂住廿四小时之内叫人哋回复啊？点啊？你赎金啊？要俾？ 再之前嗰啲好快嘅啫嘛，得唔得就算噶啦嘛。 啲男仔真系唔知心急啲乜嘢咧，真系。 我小学一年班第一个礼拜就同一个女仔两个人就坐喺操场嘅小息，就两个喺度就食饭盒嗰啲咁样啊，食零食噶啦。 你真系细细个开始就已经制造呢个社会恐慌。 系啊，细细个已经咁样噶啦。 所有喺嗰个年代生女嘅家长都特别担心嘅， 所以 惊自己个女落入去波神嘅手上啊。 所以当呢一个去到即系小五六左右啦，要隔咗差唔多几个月先至有结果嘅一个女仔咧，我已经冇嗰个耐性去等啦。咁 哇，典型香港人嚟噶。 系啊，但系嗰阵时去等待嗰个答案嘅过程，其实系。用煎熬好似有啲夸张啦，细个嘅时候系啦，但系就会成日望住佢同边啲男仔好 close， 然后去学嗰啲男仔做嘅嘢咧，即系即系连造型都会学噶。我记得嗰阵时佢，我未知道个女仔中意我啦，佢同一个另外一个另一班嘅男仔好 friend， 个男仔咧系会戴嗰啲颈链啊。即系其实系屋企嗰啲可能观音嗰啲啫嘛，呢啲会噶啦，红色线嗰啲咁，我觉得佢应该系因为中意佢呢个造型，我就特登嗰阵时候去海防博物馆，我仲记得买咗个嗰啲颈链。 海防博物馆有卖颈链？ 有嗰支 BB 啊！我就特登买咗一条咁样嘅链咧，就戴住，所以我咁多年。有一张嘅学生相咧，系戴住嗰个海防博物馆嗰个吹 BB 镜呢而影嘅。嗰阵时啊， 我以为你系童军嚟噶，童军考嗰啲咩章啊，有个叫吹 BB 章啊，你嗰个就系嗰个嚟噶啦。 系咪吹到 B 一声啊？ 系啊，真系。 我仲死都唔肯除，一定要影嗰张学生相咯、 啊。唔系，嗱，对唔住，我要轻轻咧，即系将自己个思绪咧调一调整。呢个系发生喺一个中三嘅男仔身上， 小四五 啊 ，sorry， 唔好意思，讲多咗，小四五男仔身上嘅故事，咁系可以理解同埋同情嘅。不过 同情 嘅系个女仔咯，理解你嘅同情就同情翻个女仔咁样咯。不过你其实系几浪漫噶，即系之前我都有赞过你系浪漫底嚟嘅，即系为咗好似系咪好似男仔咁样咧？不过嗰个时候已经知道咧，为咗可以令到自己满足啊个女仔嘅一啲要求而改变自己啊。 我谂系因为学习咯，即系就只能够用一个咁嘅方法咯。 即系如果个男仔中意搽指甲油嘅，咁你话 我 应该 真系会搽 指 甲油啊， 翻落咁 样。连小动作都会学噶，即系嗰啲养头发好兴嗰啲啦。即啲衫要摄啲唔摄啲，唔会好乖仔咁摄晒落个裤里边啦。呢啲全部嘢都会学足晒，就希望可以啊个女仔既然同个男仔好似咁 close， 我要做到好似个男仔一样咁样。 嗯， 我系一个咁嘅童年， 但系其实都几衬你依家嘅。 我而家都系咩？ 系冇乜自己，睇下啲人想点就点咯，冇乜自己啊，冇乜自己要求啊，对人生啊，对世界啊理解，冇办法啦，求其得噶啦，咁样系咪一个赞赏咧？我都唔知啊。咁 你好好咩你？ 我好知道自己想要咩噶、啊，我想要嗰啲得唔到啫嘛。 系咪由细到大都系中意眼镜男啊？ 都系嘅。 你问起呢、這个呢、這个我都可以讲，好自豪咁讲。但系咧，我唔系小四五，我系中六七。 嗯。 但系中六七咧，其实你身边你应该知道就系、是你嘅老师啊，对于男女拍拖其实已经宽容好多噶啦，因为嗰时觉得你都大啦嘛。直情我哋嗰年代系有啲已经到十八岁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啊，所以其实嗰阵时老师真系唔系你好多，但系偏偏嗰阵时咧，哇！我嗰个爱情嘅追求嘅层次，嗰、那个即系唔系普通嘅一般嘅校园恋爱故事咁简单。你知唔知我哋嗰时玩咩啊？ 碟仙个男仔中唔中意我？ 你睇下你嘅水平。我知我同个男仔玩交换日记啊。 哇！ 同埋嗰时系好恐怖，我嗰时粗略计算过，我哋嗰本日记咧，日记簿咧，一版写满晒，大概有600字到，我哋系可以写到10版嘅。 咁多嘢讲噶，可以 系，仲要讲紧系三日一交换咯。 哦，啲字一定好大只， 一版600字， 哦， 系即系冇得缩水噶。你谂下，嗰时系讲得写到十版字到，你谂下我哋交换一次系可以写到几多字？咁因为我哋两个都系修文学嘅，即系都系辅修有修文学呢一科啦，咁样。咁嗰阵时咧，有一次我哋上堂交换嘅时候，就唔觉意俾我哋文学老师捉到， 嗯， 之后文学老师就轻轻揭咗一揭。我觉得佢揭咗个揭嘅时候，佢都有啲震撼。跟住你知唔知佢第一句讲咩啊？咁我已经成日罚你哋写作文噶啦，点解你哋仲有咁多字可以写嘅？ 我以为系嗰啲好肉麻啊，嗰啲咁样样添，睇到。 唔系，但系我嗰时真系觉得我嗱，而家嗰本簿喺我屋企嘅， 系你嗰本定系佢嗰本？ 我哋两个用同一本嘅，交换噶嘛，系、 哦、 同一本，喺你度写完之后到我写，之、 哦、 后到你写咁样噶嘛。咁嗰本簿而家系我皮， 嗯、 我而家睇翻我都觉得，我而家一粒字都唔想写，甚至笔都唔想揸，就应该将我啲 quota 浪费晒喺嗰两年，系真系厚到不得之，同埋嗰时写字好大力啊！即系你见到咧， 我 细个 好大力噶，写字 五版字之后都仲可以托到嗰啲字痕出嚟啊，咁样。 嗯，咁但系嗰时唔知点解咧，系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呢个男仔，但系嗰时好叻咧，去叫佢讲先咯。你明唔明？即系喺上面不断咁，好多人都话我中意你，咁其实我觉得唔系咯。 你讲先。有冇近年开翻嚟睇啊？本嘢 成日噶，我每一次咧屋企执屋咧，要唔系手婆嚟，要断舍嚟嘅时候咧，我都会睇到嗰本嘢，我都会轻轻揭一揭噶。哇！你而家真系攞把刀扛住我咧，我都唔会再肯做呢件事。第一太做作啦，你明唔明？嗰时直情做作到咧，你天气咧系晴天、雨天定太阳，你咪直接讲咯，唔得噶。嗰个做作嘅程度系今天的天气和心情一样啊。跟住我就喺度谂，哎死咯！我完全唔记得咗我嗰个心情系乜嘢， 好做作啊你！ 真系好做作，同埋嗰时系唔知点解，嗰中六七啦，读文学啦，可能读好多古诗啦，懒系自己有深度啦。我系真系会揾啲古诗写入去噶，嗯，此刻我终于能够明白李白嘅心情啦，咁样。但我想话俾你听， 而家你都唔知嗰时嘅李白，你想讲个咩心情？ 同埋最紧要就我已经唔记得咗，我嗰时系真系识呢首诗啊，定系为咗写上去硬抄，自己特登去查嚟抄。但我想话俾你听，你唔好讲笑啊！我哋两个文学考出嚟之后啊，都系 A 噶。你话以前拍拖啲嘢咧，嗱咁多位即系家长老师，你唔好真系觉得系会教坏个小朋友。可能真系有啲意外收获都未定噶，就算佢收获唔到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佢可能收获一个好成绩咧， 有首好字咁啊！谂翻嗰阵时候咁清洁嘅爱情， 佢收获咗一首歌啊！ 系啊，佢首字佢嘅文学根底都好劲噶，佢系 Serenia。 发觉世间很多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新一年大家今日都正式开工，你谂住点样祝贺大家开工大吉啊？ 新一年梗系恭祝大家开工大家新年快乐，新嘅开始，梗系拣啲咧声音新鲜啲嘅歌送俾大家啦。今日，计你嘅名字咧叫做十方客，成员变更之后，而家六位成员嘅呢一对乐队有呢一首派台作品。嘅乐队名字叫做十方客，呢首作品咧系记录嗰一种咧即系少少醉意嘅状态，一首舒服嘅 R&B 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Junkyard， 歌名咧系源自一间酒吧嘅名嚟嘅。接下来呢，这两位朋友都是新组成的组合，组合的名称都是他们相见的地方作为队名，本身两位都是独立的音乐人，包括有杨彤和 Marston 组成石山街。

始终失措，可否再一次乱碰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听过林奕匡的新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时间的囚犯》。跟住呢位朋友咧，比赛过后都有个新的开始。参完比赛之后咧，继续推出自己个人作品。今次亦都揾嚟 JNY 合作，一起作词同埋作曲，有呢首作品叫做《本日终了》。希望 show you my world。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爱，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里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出错却太多， 啱啱本日中你嘅歌词所讲啊，希望可以将自己心底里边嘅嗰个世界咧，俾大家睇得到嘅。特别系身边嘅人，可能未必咧知得到系点样样，未必了解嘅。 听过卫斯的作品《一知半解》。今日正式开工，新一年正式开始，希望大家今年加油啦！ 我想正视一生有缘的妒忌，我想正视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迎着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步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网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 之前听过有叶巧伦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浸浴》。 指数收市报30,746点，是上升573点，创32个月新高。主板成交额2197亿元。石油石化股表现较好，中国石油收市升超过13%，中海油和中石化分别升超过9%和8%。金融股亦都做好，汇控升超过7%，港交所升超过2%，本地地产同中资金融股亦都普遍上升。手机设备股做好，信宇光学同瑞星科技都升超过6%，不过腾讯同美团收市下跌超过1%。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现时覆盖华南北部的一道云带逐渐向南移动， 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车多，龙尾系接近深水埗运动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山顶广场至到加烈山道口呢一段咧，滨吉道同埋山顶道都系稍为车多繁忙噶。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咧，西贡嗰边嘅交通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噶。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后庙车多，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而福民路出去普通道回旋处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惠民路近游泳池。提一提大家啦，大埔道有维修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快线仲系封闭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锦田公路高步村去元朗、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哎呀，孙女阿 Lu 啊，而家又疫情又成啲庙咧又唔开咧，咁阿爷爷点样同观音借钱啊？ 而家咧我哋可以咧网上面观音借富同埋还富嘅，只需要咧你上翻去佢哋嘅网站，拣选翻登记庙宇服务，仲可以拣喺边一间咧去进行呢一个借富添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善 知识会社。 Fluoresce,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你啲英文咧有香港口音，好啱读我哋今日嘉宾嘅名字啊！ 系啊，因为如果冇嗰个口音咧， 读唔到。 听住咯 ，Fresh Life， 阿婆过马路。 我哋两个已经沦落到呢个地步啦。 我哋嘉宾咧系有 Fresh Life 啊，要咁样样读啊，大佬。 我第一次见到嘉宾集体崩溃嘅样子啊，真系好震撼啊！呢一幕， 我好中意啊，好正啊！ 系啊，因为 Fresh Life 呢个正确读音咧，我真系谂咗好耐都谂。 跟住不如將佢 fresh life 啊咁樣樣咯，係啦。咁我直情有一個實物，咁我哋事不宜遲啊。係 啊，哇！呢個係可以俾你 講嘅。fresh life 要叫啲觀眾咧要緊握 fresh life 扶手啊。 得，我都好用啊呢、這個字。 所以咧，我哋都準備咗個話題俾佢哋嘅，就係、是、叫佢哋講下自己做過嘅好人好事啊。 係啊，點解我哋要問你呢樣嘢？就因為我哋有呢句説話啦。係啊，啊而家明啦，而家終於知道啦咁樣。 其實我哋真係咧，我哋傾咗好耐咧，我哋真係好難諗我哋好人好事。因為你多數做好多數做好事嘅時候，你唔會特別標榜出嚟噶嘛。嗯、但係你做壞事啊，係人都講噶嘛、嗯。所以我哋自己覺得自己做壞事嘅啫。係啦，咁我諗真係頭先阿志豪所講，我哋喺麥後講話，我哋最大嘅好事就係嗰日唔做壞事啦。 因為其實我不嬲，我以為 lock out 有乖孫嘅樣咧，你就應該係做多啲好人好事嘅、啊。你之前陪阿婆唱大戲嗰啲噶嘛，係 啊，所以我真係以為呢啲已經算係你、因為我理解嘅好人好事。好記得我訪問咁多歌手，好少歌手陪阿婆唱大戲噶嘛，大佬。 做硬幾句俾你聽添啊！ 所以呢個已經算係好人好事噶啦，唔係咩？ 因為我婆依兩年入咗老人院住咧，咁啊冇咩呢啲經驗，所以依兩年都冇做過好事啊。 咁希望阿婆快啲出嚟俾你有個機會，可以做多啲好人好事啦咁樣。但阿力咧，點解我會覺得係阿力咧？因為佢係一種嚴肅嘅，但係係嗰種 man。唉，我幫你啦，嗰種嘅嗰隻氣場啊，你會唔會做好人好事㗎？定係你都唔會？ 啱啱我喺度諗，我嘅好人好事就應該係有陣時之前會車啲朋友或者佢哋翻屋企咯，即係或者做最早出門口、最遲翻屋企嗰個咯，即係好似之前拍 MV 咁樣，啲演員們啊都係我做司機咁樣，我覺得。算唔算是一件好事咧？即 算啦，好伟大嘅呢、這个，做到好攰喎！你谂下， 佢哋冇俾翻有钱你噶嘛？ 唔使啦呢啲， 呢下就好啦。 好事系啦，我想问最唔顺路可以送到边啊？ 最唔顺路应该系屯门啊，应该 我 咩？应该系啦，应该系你。我住大美督嘅。 哇！一个西一个东喎。 大即系大埔同屯门嘅距离啊嘛，真系喂。真係好朋友嚟嘅喎，呢、這 個好兄弟啊，好兄弟唔同嘅係。 你睇到呢啲就成日黐車坐嗰啲人，黐車坐 即係嗰啲許藝讚啊嗰啲。 所以唯有係咁講啲好説話咁樣嚟敷衍下 嗱咁啊，跟住咧，我哋今日蘇用音樂有 Fresh Life 啊，係 啊， 咁啊有你哋嘅新歌啦，如果這世界沒有你啦，咁我哋。會首先咧，即係估啊呢一首歌，我哋聽完之後嘅一啲感覺啊，或者估背後創作嘅，然後交俾你哋四個咧，即係逐樣揭曉啦咁樣。 嗯，我估先啦，我係聽完幾次之後再去睇個 MV 嘅。咁睇 MV 之後咧，我就有一種好肯定嘅感覺。其實呢首歌開頭嘅時候唔係以情歌嘅方向去處理嘅，即係佢本來冇諗住將佢處理成為一首情歌嘅。 嗯。 咁但係可能係個 MV， 大家如果睇咗 MV 就可能有個先入為主嘅感覺。但係你好似我咁，唔好睇個 MV， 聽咗首歌先。 係。 你會覺得佢唔係行向情歌個方向嘅。 咁我估過一樣嘢，即係聽完首歌同埋睇咗 MV 之後，特別個 MV 咧，我係覺得其實曾經有一條橋咧 ，MV 嘅拍攝咧係四位咧都會你哋嘅另一半會出現啊，反而係即係會搬佢哋出嚟啊。 我估系因为限聚啊，关系唔开咁多人， 唔系分开拍咁样，系啦，因为都见到你哋同另一半都 sweet 噶嘛，一路都咁，甚至乎两位已经有小朋友咁样，咁所以其实初头有出现过一个咁嘅概念，但可能再后屘再倾同 MV 导演创作团咧，觉得呢个太古道啦，所以我哋唔好咁样用啦，或者可能有啲另一半我唔想出现，唔制咁样，系啦，咁但系我觉得系曾经有出现过一个咁嘅方案，就系、是、大家另一半出嚟，嗰日最真挚啊嘛，因为最感受到啊嘛，咁交俾你逐样撬撬一个琼同鼓嗰阵先啦， 系啊。 阿琼鼓嗰样咧，其实就系调翻转嘅，其实系， 系， 其实本身系一首情歌嚟嘅， 系， 但系去到我哋今时今日嘅体会，我哋将呢首情歌嘅体会变咗做，其实已经升华咗，唔系情歌咯。呢首歌系其实喺我哋成立 Fresh Life 之前咧，就已经写好咗，所以系经历咗三年嘅时间。 呢首歌仲老过 Fresh Life 嗰堆嘢， 好老噶啦，系啊系。咁所以依家就会多一份珍惜喺入面咯。波盛讲嗰个咧，其实可唔可以叫啱啊？ 我哋好好地咧，我哋嘅吉他手阿志豪啦，同埋阿 Nick 咧，都系同初恋女朋友结婚嘅。 哦， 咁佢哋冇經歷過所謂上任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開頭開會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所謂講上任啊、現任啊嗰啲故仔，我同 Alan 拋出嚟嘅，係 哦， 係啦， 所以就唔明啦，冇咁講啦， 同埋就唔方便做呢啲劇情啦，費事話哦，原來你收埋咗個 X， 你唔話俾我知啊，咁樣就唔係幾好啊嘛，係咁，所以我哋都同導演傾嘅時候都冇特別去考慮過話我哋會唔會出嚟，因為我哋叫做休團咗一年啦，出翻嚟發覺大家嘅身形啊都皺皺地樣，咁就唔係好想自己咁快上鏡住，係啦，或者可能等多段時間我哋狀態好啲就先正式落手參與個 MV 咯，係啊，咁所以今次我哋度嘅時候都冇考慮到好似波成所講嘅就係每人帶個女朋友或者老婆出嚟咁樣去演繹啦咁樣。 咁但係想問一下，即係點解會今次呢個時候又攞翻呢一首即係咁有點咩咁有歷史嘅歌出嚟？ 三年前嘅歌出嚟。 係咯。 其實係喺上年啊，上年嘅上年即係上年上年前年係啦，前年咧我哋已經錄好咗噶啦，咁但係就冇機會出咧，因為嗰陣時啱啱就係我同阿 Nick。我就準備有小朋友，佢就真係要生小朋友啦。咁樣所以變咗就我哋要顧住湊女嘅時候呢，就已經要需要停止曬所有音樂嘅活動，咁就專注喺家庭上面。咁喺呢個專注家庭嘅過程入面再去理解呢個歌，咁就好容易就拎咗呢個歌嚟做咗一個我哋 Fresh Life 翻返出嚟嘅引子囉，就是我哋点样珍惜我哋自己身边嘅家人，同埋珍惜我哋四个、我哋五个、我哋五个人嘅，即系呢一个嘅共聚嘅时间。 咁头先 Alan 讲话就即系呢一首歌其实三年前即系 Fresh Life 即系成之前已经有啦。咁但系你用点样嗰阵时创作嘅时候，系因为有啲咩嘅嘢 trigger 到，然后就可能有呢个 melody 或者有呢一份词咁样。 嗰阵时个创作咧系来自我嘅前度嘅， 系。 咁跟住佢就發咗一個夢，咁佢呢個夢境咧， 佢發咗個夢， 咁佢就分享話俾我聽，喺個車度話俾我聽就，哎呀我發夢冇出嚟咁，咦跟住我就叮咁啊，即刻就哇如果是世界，我即刻哼曬，迷失到極限直至識，哇得我呢個歌詞，記住佢先，咁跟住去到好耐之後分咗手就真係。去到分咗手嘅时候就完成咗呢只歌啦， 就揾而家嘅老婆帮手填词添， 呢个先系最精警、最精警嘅位置，就系依家嘅老婆就帮我去修正翻呢度我写得唔好嘅歌词，前度唔可以话修正嘅前度，都唔关事。 更新一下你嘅感情嘅状态或者谂法啦， 啱啊啱啊，系啊，更新啊呢啲系写得好啲咯，即系呢个歌词系完整啲咯，依家就 哇好微妙啊呢啲关系，你唔觉咩？ 你老婆知系关前度嗰个梦事噶嗬？ 哦，知啊，呢个系， 所以我问下你参与啦，所以我有份参与 我要控制最后出嚟成品有啲咩嘢喺里面噶嘛？ 点可能我老公对 band 有一首歌关前度事唔关我事噶？即系我仲要日日喺屋企同个女一齐听，都咩事嚟噶？咁但系即系编曲上嘅时候，即系再谂翻起有冇摆到一啲嘅即系谂法，或者大家对于呢首歌嘅理解入去咧？咁样落后先。 开头嘅时候我哋编咧，我哋系好。天花龍鳳啊，即係諗咗好多唔同嘅 idea 擺落去，例如我哋已經係度曬成個弦樂底落去啊，點樣可以令到成件事更加豐富啊？咁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咧，仲要俾阿 Alan 入吹嘢出，唉，搞掂個弦樂未㗎？點啊？我都做咗成個幾月，度完之後，但係而家一粒弦樂都冇噶嘛。 我係想問呢啲弦樂去咗邊咧？ 係啦，因為我哋真係錄嘅時候咧，就今次就又再次同 CY Con 合作啦。咁就我第一次嗌佢全名啦，平時嗌 CY Sir 啊 ，sorry 啊。咁咧就係同佢合作啦，咁就同埋阿 Ken 幫我哋一齊做監製。咁我哋真係錄嘅時候，佢哋突然間就話。喂，你哋 band 不如突顯多啲你哋自己啦，唔好成日都太多周邊嘢做主導，咁就幫我哋一夜抽起曬啲弦樂，叫我哋用我哋方法點樣去僅餘嘅樂器去塞滿首歌，令到首歌個程度更加豐富啊咁樣，咁就變咗我哋呢個編曲時候咧，令到我哋成件事就突然間扭轉咗我哋嘅 mindset， 變咗我哋喺呢首歌裡面咧。點樣去領會首歌嘅意思啦、意境啦，甚至係玩法咧，都變咗更加深層次咯。呢個就 咁頭先有講到話，好啦，得 CY Con 嘅一個指導就想話，真係擺好 Fresh Life 嘅入去啦。咁好 Fresh Life 嗰個編曲嗰個特色喺邊咧？ 吉他手咧 夾 band 咧，最中意就係烏哩丹刀咁肥一堆肥一堆嘢出嚟咧，好 rock 咁樣噶嘛。咁其實咧，當初咧喺佢哋頭先講個弦樂版嘅時候咧，係好符合咧一種哇，推到一個好強烈嘅情緒，跟住咧會肥一個好 rock 嘅吉他 solo 啊咁樣喺度。deliver 嚟咁嘅，咁但系咧，当我哋依家改咗呢个编曲嘅时候，其实 Fresh Live 嘅歌咧，喺个歌曲嘅体态上边咧，系比较轻盈啲嘅。你会听到好多咧好离奇嘅声啊！如果你听呢只歌嘅时候，你会听到一啲叮叮咚咚，有啲声喺度飞嚟飞喺后边。其实嗰啲全部都系吉他嘅声音嚟噶，一啲声效啊、delay 咁样嘅 mix 埋一齐嘅嘢。咁嗰度咧。其實呢一種風格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好 fresh live 嘅嘢嚟，即係首歌本身咧，可能係好流行嘅，好流行嘅旋律，或者好ear catching 嘅旋律。咁但係我哋點樣呈現到佢有翻自己樂隊嘅風格咧？就我哋不如 present 得比較可唔可以輕盈啲，但係豐富啲，填翻滿曬啲空間嘅。俾隻耳仔咧可以聽到有個音樂包圍住你嘅，你聽呢首歌嘅時候， 即係嗰個叫 tremolo 嘅聲啦，即係有一個震盪啊。因為我哋其實個意境咧係同 CY Sir 一路去聽呢隻歌嘅時候咧，我哋想做一個夕陽出嚟，即係你好浪漫喺呢個沙灘嘅夕陽之下，跟住同你嘅伴侶一齊就唱呢首歌。喺度幻想住，如果我冇咗你係會點啊？即係一啲情話嚟嘅，全部都係。咁我哋就要做翻個海浪出嚟啦，跟住唱嘅時候又要唱翻個夕陽出嚟啦。咁阿 Nick 咧又要打翻嗰個腳步出嚟啦。所以咧，佢一開頭，我記得阿 Nick 嗰陣時諗嗰、那個、那個鼓啊，那個 intro 啊，那個鼓係即系你系漫步啊！即系你成件事系好松容，你系同你嘅伴侣享受紧呢个时间，跟住就去唱呢一个。 系咯，咁即系阿 Nick 喺嗰个可能drum嗰个打法上啊，或者头先讲啲设计上嗰啲，系咪就即系头先有个概念之后，你都要谂下啊？我点样营造嗰种效果出嚟？ 因为我哋做歌，我哋都好需要一个共同嘅画面啦。 系 咁，跟住然之后去做一个温暖嘅感觉，而我哋去大家。擺喺一個唔同嘅角色啦，即係啱啱志豪係一啲可以做一啲周邊嘢，而我可能係一個比較一個步伐、一個心跳，即係佢兩個人嘅感覺而行出嚟而咁樣咯。同埋你話 fresh life 嘅感覺，我覺得呈現我哋嘅嘢出嚟係我哋想塑造一個畫面俾人哋咯。即係除咗即係一個流行曲之外，咁所以咧Ken 啦、基哥啦都喺錄。鼓嘅過程當中啦，佢都提點我，即係如果我哋運用我哋幾樣樂器，即係點樣做得飽滿少少，就係、是、可能中間加兩粒音，中間可能 roll 下茶，即係補翻少少位置上面嘅事情咁樣咯，即係令到個畫面突出少少，即係用 band 仔嘅感覺去做一個畫面出嚟。 但我想知道，因為頭先咧，亦都有講，即係中間上年係由即係休團嗰年，大家可能因為家庭嘅狀況等等咁啦，咁再大家走翻埋一齊去再做音樂啊，去譬如錄呢只歌等等嘅時候，係咪都係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是、我一埋到嚟，大家啲默契即係一路 build up 咗一段時間噶嘛，大家都其實都好 enjoy 嗰個 moment 啦，定係點樣樣？而暗曬頭。 系咯，默契系有嘅，但系咧，因为休团嘅期间咧，我真系连鼓棍都冇掂过，咁连自己系啊，即系连自己嗰啲歌嘅段落咧，都唔系好记得咗，即系一夹歌嘅时候咧，得死啦，下一段系咩？但系我觉得咁样嘅时候去重拾翻，再睇翻自己嗰啲歌啦，咁所以我哋之后有改编咗少少我哋嗰啲旧歌，即系嗰首歌，咁反而会有啲新火花出现，原来可以有另外一个表达方法啊！表達方式啊，咁當然唔練習係唔啱啦，即係要練習啊！ 練習都臭小朋友，因為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哋好好啦，咁之後我又練翻鼓，咁其實我哋大家咧個默契又即刻好快就到啦，咁我哋落歐好好又安排咗之後，即刻有啲 show 俾我哋就嚟了啦，就跟住就上台。 我反而係我睇阿落歐彈嘢唔同咗。 哦， 系啊，佢呢一年即系疯狂地做歌，疯狂地做制作咧。即系我哋以前玩我哋嘅第一只歌《Fresh Life》咁样，嗰阵时系一个好 好似 teenager 咁嗰啲十零岁咁，但系依家我系廿零岁、卅岁咁样，但系仲想冲嗰、那个，即系嗰个感觉咯。依家系 系嘅，因为坦白讲，再夹翻嘅时候咧，咁我哋有讨论过，其实我哋休团咗成年啦，咁再夹翻出嚟，究竟系咩回事咧？即系如果好似开头咁，一味死冲烂冲，但系漫无目的，又唔知自己想做咩，其实。夾嚟係純粹 just for fun 就冇咩意思，咁我哋諗緊點樣可以再行前多啲，甚至係真係做到啲我哋想表達嘅嘢，咁我哋就開始會諗去思考，再夾嘅時候我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純粹得個玩字，即係要諗住點樣去深化下，點樣去做啲嘢。等於我聽翻 Alan 唱歌，都由唱《如果世界沒有你》咁樣啦，由一個純粹係當情歌，好似好開心，好似有個攬住老婆睇夕陽嘅感覺，去到而家有個家庭去唱。再唱嘅时候是多了一份温暖和珍惜的感觉。 大家都长大了，继续会跟着今年可能2021年会有些 project 继续玩呢。 嚟緊嘅歌會懶係有少少深度先，有懶係有啲嘢咧思考一下咁樣，已經做好曬五隻歌嘅 demo 咧，咁就一路安排緊，因為我哋依家係綜合緊我哋嘅畫面，即係我哋究竟係咪一個共同嘅構圖上，或者係表達嘅氣氛上係咪共同嘅咧？我哋依家喺度傾緊，我諗係呢個過程最嘥時間，其實錄係好快嘅，就反而你話我哋究竟點樣好精準地擺到一啲聲落去，而且係啱嘅咧？呢、這個先係我哋最大嘅挑戰。但係我哋成個 ear pan 係已經有曬喺度噶啦。 見到啊，好豐富啊！頭先話用音樂填滿成個空間，佢哋決定用工作填滿2021年 啊！大家之後就可以期待啦。咁啊，而家有你哋呢首咧，如果這世界沒有你啦，咁啊，今年大家可以期待跟住你哋頭先講嗰個畫面係啲乜嘢，咁大家之後就會陸續就會知道噶啦。咁啊，再次多謝 Fresh Life 啊，多謝你哋四位，thank you。 像路灯一个我在兜转，怀念你心跳温暖，时针秒针追赶，没深刻挂念，年月太快，再没去交叉点，而这里没有你我的家，有为你栽种的花。如果这世界没有你，迷失到极限直至死，仍坚守感应寻觅你的身影。如果爱没有你和夜，在痛苦边际寻。中的我继续走远，从与你自然分了。如果某天清醒，情感可兑现，停在这里，静候你的出现。而这里没有你我。有为你栽种的花。如果这世界没有你，迷失到极限直至死，仍坚守感应寻觅你的身影。如果爱没有你和夜，在痛苦边际寻。 果这世界没有你，迷失到极限直至死，仍坚守感应寻觅你的身影。 听过有 Fresh Life 嘅《如果这世界没有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年初七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堂食延长至到晚上十点，容许四人一台。部分场所亦都可以重开，包括戏院、美容院、健身中心、主题公园同体育处所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本港疫情過去一個月逐漸緩和，確診的本地個案維持在低雙位數，不明源頭個案亦都在單位數字，並且有下降趨勢。陳肇始重申，顧客進入有關場所需要掃描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下午再举行会议，召集人刘泽星将会在晚上七点会见传媒。专家委员会上个星期曾经开会审视科兴疫苗的临床数据，初步认为科兴三期临床数据的疫苗安全性可接受，但是希望科兴解答两个问题，包括首次接种疫苗后第14日和第28日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效果的分别，以及接种疫苗人士会不会产生病毒抗体。如果有相关资料，委员会再开会审视。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大部分由今日起至到星期四连续三日预约额满，大約11間要到今個星期六才有預約名額。元朗天晴社區會堂的檢測中心要到下個星期一才有預約名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留意到檢測需求增加，樣本收集包的供應會由每日4萬個增加至5萬個以上，當局會適時調節。有專家認為需要盡快加大檢測量，亦都應該考慮制定能夠同工作場所配合的檢測安排。並且強調，近日確診數字少，只是屬於短暫現象，在復工復課之後，疫情可能會反彈。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情况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龙尾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一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而家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即系去九龙方向啦，都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嘅。港岛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宾吉道嗰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九龙区方面咧，提下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新安排噶。咁啊，今日开始咧，因为改善工程嘅关系啦，道路改善工程，牛头角道东行线嘅车是可以右转去康宁道去观塘道的，咁呢个是新安排嚟噶。油麻地的窝打路到渡船街交界就因为有啲紧急维修，交界位嗰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方面咧，马鞍山的西沙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斜下村至到十八乡嗰段就多车嘅，而西贡大网仔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普通道至到福民路咧，仍然是多车。文慧路回旋处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幾年又大個咗出嚟做嘢，又冇點同爸媽媽行街啊，跟住好多都係 online shopping 咁樣，就少咗去買嘢，跟住就覺得好似冇聽咗好多年嘅嗰啲歌咁咯，即係以前嗰啲譬如以前劉德華啊咩迎春花啊嗰啲咁嘅歌。跟住平時呢，以前呢我爹哋都好鍾意播呢啲新年歌，每到臨近過年都會播嘅。 係 幾年冇喺屋企啦，過年啦，咁樣就少聽咗好多囉。但係因為最近呢一兩年呢就留意返香港嘅樂壇啦， 係 啲粵語歌咁樣囉，跟住就會聽到好多新人作曲啊，都幾好聽㗎，即係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即係好豐富咁樣囉。 你講一隻你覺得近期比較新啲，你自己好鍾意嘅係啦，係邊一個嘅作品呢？ 林家謙囉。 有品味，系我最中意，系啊，同我品味一样嘅听众，好品味咁啊！ 仲有一啲你哋琴日好似系琴日都有播吧？李贤嘅《这世代》，我觉得佢唱呢首歌唱得好好啊！ 系今年乐坛新 人， 李贤都系呢首歌都变得好好 ，T Rex 填词我觉得填得好好嘅咁样。但系我觉得 Alice 都几特别嘅存在噶，因为我记得我细细个咧最憎就系听到啲新年歌啦，因为你觉得通街都喺度恭喜 贺喜嗰啲， 大家新年 笑嘻嘻咁样， 喂，你系好洗脑噶。是连睡觉呢你都忍不住你的脑在这里在这里唱紧啊。 以前小个是以前小个就很憎啊爹地在我未睡醒的时候就在这里播。 哦是啊啲阿爸好鍾意的大年初一我睡觉无端端就会听到个客厅开着个 HiFi， 财神到财神到。 是啊， 但剛才因為聽 Alice 即言語之間你都有提過啦，即譬如在廣東那邊都幾受香港粵語流行曲的影響，是不是即其實 Alice 你都長期都是在內地那裡即生活啊工作啊等等這樣呢？其實 哦，是啊，我在廣州出世，一直都在廣州這邊做嘢嘅，即廣東這邊，不過讀書就去了其他城市咁樣咯。不過都有聽，即一直其實我是以前細個嘅時候，即可以講中學嘅時候吧，就聽得最多嘅就係粵語流行曲，跟住後屘到咗大學讀書啊，做咗之後咧，就聽咗好多外文嘅歌啊，跟住就聽外文啊、韓文啊、日文嘅歌，跟住之後就冇再留意香港樂壇啦。跟住後屘呢一兩年咧，係因為我喺online 嗰度咧，喺網上一啲網站咧，有啲人喺度推香港嘅歌手啊、粵語嘅歌啊，咁樣我有時會search 嚟睇之後咧，我就覺得都幾好喎、啊，啲新人唱啲歌都幾好啊，跟住我呢一兩年就慢慢留意翻咯。 咁啊，今日喺呢一個大年初五嘅时候 ，Alice， 你会想拣一只咩歌嚟呼应翻头先你开始讲啊？哎呀，想有翻啲新年气氛嘅感觉嘅歌咧， 想听翻以前细个成日听嘅咯 ，Twins 嘅《你最红》。 哇！呢、這个直头系苏东音乐主题曲咁滞。 系啊，系啊，呢个我想话呢首歌咧，无论系 Eric 啦、严敬啦定系波成，我都非常之喜欢嘅一首作品。 好中意啊！我哋 咁样，我哋最中意系嗰两句对白啊！你最红，你最棒啊！咁样。好啦，咁我哋就喺年初五嘅时候，好认真地讲啊吓，将呢一首 Twins 嘅《 你 最红》， 多谢你啊 ，Alice，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 ，Thank you 晒， 新年快乐， 拜拜， 拜

最后沉船的经历就是，唉，其实是不是完结了呢？我到现在都不肯定咯，因为其实，唉，其实都是好好朋友来的。 嗯嗯， 然而而家其实都冇之前咁沉噶啦，即系因为去理清翻到底啊，我系真系好中意佢啊，定系因为纯粹佢好靓啊， 系 即系佢个人好靓，我仰慕嗰一种靓。 对唔住，我系真系一个八婆嘅 friend 嚟噶。 系 Pinky， 你可唔可以博取张相，我帮你判断下，你到底系沉沦于佢嘅美貌啊，定系真系喜欢佢啊？ 我而家俾你睇下， 因为我即刻头先佢一讲，我就好想睇下呢个男仔到底靓仔到咩地步咧， 同埋值唔值得你沉沦落去？ 系咯，踢咗东踢添咁多次咧，要 系啊，即系如果个样真麻麻地，或者我哋角度都唔少靓仔，就算啦。 系咯，我介绍啲更加靓仔嘅俾你啊，识唔识林嘉谦啊？ 咦，有啊，收到，我哋望一望啊，我哋咁我明点解会沉船嘅，即係佢係一种好日系嘅男仔啊， 因为佢有好多张相，好多唔同嘅 style， 我就想问下佢佢真人最接近边张相。 佢真人应该最接近第五个 pose， 係俾一个戴眼镜女仔拖住嗰个 pose 啊， 戴眼镜嗰个女仔 系我，系一咁落去， 现实中嘅佢系外冷内热嘅嗰一种人咯。 咁你嗰时点样认识呢个男仔噶？ 哦，因为我同佢其实系同学嚟嘅， 系咁，但系识到一个咩嘅时候，有一个可能转折点，令到你开始中意咗佢啦，觉得唔系净系朋友咁简单啦，咁 其实我都唔知道，我系一个超级以貌取人嘅人啦， 嗯， 跟住见到靓仔就即刻 Oh my God 咁样，即系一开始就。但是一开始就没话觉得，哦，我是不是喜欢这个男仔呢，是好像是读了差不多半年啦，一个 Sam， 嗯， 之后就开始好像，哎， 出事了， 哎，是啦，有点出事了。 我觉得 Pinky 应该很难甩身的，因为这个 type 在香港不易找的。 嗯， 我收回林家谦这个问题，因为林家谦都不是这 type 的。 是他另外一 type 的男仔。 同埋呢，我刚才因为即发挥起底组的这个功能，是这样向下 look 他的 pose， 他笑起上来好好看。 嗯。 是啊。 是不是都话以我及仔咁多年嘅经验，佢笑起上嚟系冇得输嘅。呢个系我一头先一睇，我头先话我死啦，就系、是、我一睇呢张相，我都俾佢瞬间癫咗一下。 哦，得到琼姐嘅认可，你嘅沉船系、 啊、你叫我沉落去啦，系值得噶，系、啊、 你叫阿沉啦，不如以后我哋叫你做阿沉 沉轮噶啦， 系 唉，值得嘅，我觉得即系沉咗艘好船啊！本来谂住鼓励下佢唔好沉。去点知帮唔到佢添？对， 好难，好难喺短时间内帮到，只能够同意你嘅心酸， 同埋想鼓励下你今晚翻屋企浸下浴啊！ 系 系啊，继续播下水莲嘅歌。 咁喺呢一个位配合你啱啱嘅分享咧，有两首歌出现啦，有要做更坏的事同埋 Don't Take Sim。你想我哋播边一只歌嚟总结咧？ 而家嘅我系要做更坏的事。 嗯，好啊，我哋播 Don't Take Sim 啦咁。 我对唔住，我哋系出咗名好反叛嘅主持人。 因为你想播，你自己会播嘛？我播就你唔敢播嘅歌嘛。好啊， 多谢晒 Pinky，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啊， 多谢 你，多谢，好，拜 拜。需要，我却怕这个需要。